健康的重要性。身体健康真的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为了家人也为了自己，请呵护健康，关爱身体。 那今天瑞麟五一专档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厂商建议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凡是在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直接享受99元的直供价格， 是， 而且还能享受到包邮送奶到家的服务。不过我更建议您订购两盒一个月的羊奶粉，因为只要花198元，不仅可以喝上整整一个月的羊奶粉，而且还有一盒价值98元的金丝黄菊免费赠送。 哎， 活动时间只有5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那说到这款金丝黄菊呢，还真的很特别。 嗯， 一朵黄菊一壶茶，用100度的沸水泡出来的黄菊特别好看，外形饱满娇媚，茶汤金黄明亮。平时咱们外卖、烧烤、火锅吃多了，泡一杯黄菊茶喝一喝。 你看啊，这刚刚喝了黄菊茶后啊，感觉特别的润。 对， 所以今天瑞麟五一专档免费送的金丝黄菊，花198元喝上整整一个月的羊奶粉，就能不花钱免费得。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0711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你们羊奶粉价格确实不贵， 嗯， 只是呢一直推荐的都是半年装和一年装的套组，今天啊居然有2盒这个月度装的套组，那就试试看。还有0109的朋友订购了3套， 是， 说啊订一个月的羊奶粉就送98块钱的金丝黄菊，这在家门口的订奶点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优惠呀，说还是你们的优惠力度大。 嗯， 还有5431的朋友订购了6套，说五一节回家什么都没带，老妈说你们家的羊奶粉挺好的，就让我呢给小姨大姑他们每家送一套，也是一份心意。 确实啊，现在人生活条件都好了，都不差钱，但唯独送健康没有人会拒绝。 是， 瑞麟羊奶粉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却是我们每天不可或缺的奶制品。640毫克的钙，6毫克的铁，还有各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上百种的营养物质和活性元素。那现在起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元，只要99元的直供价格。而且呢订购2盒就送您价值98元的金丝黄菊一盒，这划算到每个月羊奶粉的花费啊才100多块钱， 是， 那肯定比商超家门口的奶制品要便宜啊。所以啊您别犹豫了，现在就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非常热闹了。手机尾号2210的朋友说啊，原来我不相信广播购物，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呢听你们节目也有1年多的时间，现在这个2盒装门槛这么低，才100多块钱，那可以试一试。 好， 还有2343的朋友说啊，老在广播里面听到你们的瑞麟羊奶粉，到底这个羊奶好不好呢？ 哎，好不好啊，您得自己试过才知道。 对， 不过可以告诉您的是，瑞麟乳业专业做羊奶粉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是来自于陕西富平县的，那里的奶山羊每天早上5点多都上山了，整天在山上跑，饿了呢就吃山上的青草，渴了就喝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嗯， 所以那里的羊奶更香更纯，而且今天门槛又这么低，订购一个月的羊奶粉就能多送一盒价值98元的金丝黄菊。 是， 这个优惠仅限五一专档才能享受，所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此刻呢1号线和6号线都是有朋友在等待的， 嗯， 恭喜到手机尾号564977108376的朋友们已经呢成功下达订单，那3天之内为您免费送货上门，满意之后再来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瑞麟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元，只要99元的直供价格，而且呢订购2盒就送您价值98元的金丝黄菊一盒，这划算到每个月羊奶粉的花费啊才100多块钱。 是， 好的，最后为您再播报一遍，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258元的瑞麟羊奶粉活动中立减了159元，只要99元，订购2盒就送价值98元的金丝黄菊一盒。 嗯， 最后的20秒钟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官银，知是入月，单刀赴会。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 程咬金这个人是外表粗鲁，内里精细，他的智力啊没开发出来，如果开发出来，一般人都没他心眼多。他也明白交朋友也得门当户对，贫富不交。姚俊达这么有钱，我穷得吃不上饭，他主动跟我交朋友，他安的什么心呢？为什么呢？一时没明白，他找个借口就跟姚俊达闹腾闹腾，叫伙计给他妈送上等酒席一桌。当伙计回来说把上等酒席当折罗了，折在一起，当时就急了，告诉姚俊达，你这个朋友我不交了。就这么句话可把姚俊达吓坏，气得蹦起来给伙计呱一个大嘴巴，把伙计打得直愣啊。姚俊达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啊，我和程爷我们是哥们儿，有交情，你怎么能叫老太太吃杂货菜呀、啊？伙计捂着脸说，他是他们家也没有加过城啊，没有加是城，你不会把袁龙放在那儿明天再去取吗？当时我绕住了，去再送一桌。伙计当一声赶紧出去了。他一出来，尤俊达也站起来了，我跟哥哥告个别啊，你去吧。尤俊达跟出来了，把那个伙计叫到没人之处。哎，张伙计，刚才我打你个嘴巴是当着他的面，不能不这么办，你别生气。我想交上他这朋友有大用，要是交不上，岂不挡我的大事儿？伙计说，得了东家，你打也打了，再说程咬金什么心呢？他想，这个朋友为什么要交我呢？我不如借着送酒席的事儿，我先试一试。就在这阵，尤俊达回到屋子和程咬金喝酒谈心。再说张伙计又挑了一桌酒席，二次来到斑鸠镇，在老程的门口叫门。老太打开门一瞧，哟，您给您送酒席来了，怎么又送来了？老太太甭提了，这桌酒席给您挑进来。他把扁担撤下来往旮旯一立，又把圆笼靠着窗户摆好。老太太跟进来了，怎么又送一桌呀？刚才那桌都折到锅里了，不好吃，又给您送来了。嗨，哪那么多事儿啊，得了得了，把这也折到锅里吧。还折呀、你瞧我这脸被打得三天消不了肿，干脆连扁担都给您了。他噔噔噔赶紧出门跑了。老太太不知道是哪的事儿啊。再说张伙计回来到了雅座，程爷我又给您送去了。这回没倒到柴锅里头啊？没有，这回连扁担都搁在那儿了。这还不得灵儿。这阵俩人喝的差不多了，程咬金说，兄弟啊，我该回去了。好吧，改天我到家给老太太磕头去。哥哥，咱可说话算数，从今天起这个买卖就是您的了，你可得来呀，要是不来我可生气。程咬金说，兄弟，我准来，咱们说到哪儿办到哪儿。老程心说，哼，我不来吃谁去啊？ 尤俊达一看程咬金要走，又叫伙计到柜上拿了20两银子给放在桌上。哥哥，我不知道老太太吃什么喜欢什么，您把这点银子带回去是我孝敬老人家的 啊。那好吗，连吃带拿着。 嗨，谁和谁呀、啊、咱是一家人。 那好好。 他把银子拿过来揣在怀里，大家往外送。嚯，前堂的后灶的都出来了。尤俊达说，我说楼里的上下人听着，从今天起程爷就是酒楼的东家啊，每天都在这个单间雅座吃饭，吃饱了喝足了，喜欢什么拿什么，你们给我照顾好。如果照顾不好，可别说我姓尤的把你们辞了。哎，东家您放心，我们记住了，程爷您走好啊。好，明儿见，明儿见，甭送了。大家一直送到门外头，伙计在旁嘀咕，掌柜的，程爷的耙子没拿呢。尤俊达说，对呀，快喊回来，哥哥你把这耙子带走。兄弟我不要了，留着你们搂吧，哥哥您带回去吧。程咬金说，您不要啊，那好，我还带回去。拿着扁担穿好了又挑回来了，来到家里见着母亲，老太太问阿愁啊，什么事儿给咱们家送了两桌酒席呀、啊？程咬金想，不能说实话，一说实话我娘准生气，怎么办呢？程咬金编瞎话都不带眨巴眼的，娘，打今儿个咱娘俩就不愁吃喝了，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啊。哎呀，怎么回事啊？嗨，有个姓尤的，当初我们一块儿卖私盐，他打死了两个当官差的，有一天正赶上有十几个官差要抓他，把他围上跑不了了。我也不知哪的事儿啊，过去就把那些当官的打跑了，把他给救了，他可就走了。那还是啊头些年的事儿呢，今天我卖耙子碰见他了，嚯，感情他发财了，在武南庄安了家，在集上开了饭馆子，咱们对他有救命之恩，这个他是补报补报咱娘俩。哦，是这么回事啊，可不是吗？咱们还有什么急着啊，打这儿啊咱们就吃他了。孩子话是这么说，咱们也别讨人烦，常言说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日子一长人家冷眼看待，你可受不了啊。要我说还是自食其力吃得踏实。娘您甭想了，绝没那个事儿。那我再问你，你怎么偷你王二哥的两捆耙子啊？ 呀，您还提这个，说。他就把夜里偷耙子事儿说了一遍。娘啊，我把耙子都拆了，怕您生气，怕您着急，我才拿来的，下回不拿了。哎，快给人送去。哎， 程咬金拿着耙子搁着墙给扔过去了。二哥您接着耙子啊。完了他不管了，老太太怕对不起人家，又找来小盆儿给王二家盛了满满一盆折罗，亲自给送过去，两家还算不错。一夜无事，到了次日清晨，老程起来就奔会友楼，一进门这伙计呼啦就围过来了。程爷您早，程爷来了，程爷好啊，我来了，哎，快请到三号雅座。就在这阵儿，那个张伙计专门伺候他，敬了面，喝透了茶，拿过烧黄二酒配上八个菜，吃着喝着一边跟伙计聊着。老程说，你们这儿这两天有什么新鲜呢？啊，给我娘带点什么回去啊？我们柜上有自天的飞鸭，可出名了。好，你们在炉里挂上两只。哎，好了，再问你有什么点心没有，还得好嚼的，我娘的牙口不好，晚上又爱咳嗽，为的是拿回去晚上老太太压咳嗽。程爷，咱们山东最出名的是萝卜丝饼，油和面起酥， 老太太吃是最合适了。那好，给他包50个，是了您呢，再给我灌一瓶二锅头，省得晚上我再来。是了，您还有什么？行了，今儿个够吃了，明儿再说。张伙计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老程是酒足饭饱，伙计把所要的东西包好了，另外拿出2串钱10吊。哎，这怎么回事？哦，程爷，我们掌柜的有话，每天您来给您预备10吊钱，为的是给您零花钱，如果家里还有别的用项，您自管言语，我再给您拿着。嗯，好了，挺孝顺。说着把2串钱搭在肩头上，大包小包这一提了，伙计送出去。程咬金大摇大摆，洋洋得意，唱着就回家了。到了家里，他妈一问，你怎么又拿回来这么多东西啊，还有钱呢？娘儿，你怎么了？他是报咱们家的恩呢。你这么说吧，从此程咬金每天一趟会友楼，吃饱喝足了，什么新鲜的什么好的往家里一拿。就这样一个多月了，简直这买卖就跟他的一样，可是就没再见到尤俊达。程咬金问呢，一问掌柜的伙计说，不是东家有事，就是家里忙。程咬金翻来覆去这么一想，他为什么叫我这么吃着喝着还拿着，他图什么呢？这可就怪了，都说无利不起早，他想干什么呢？嗨，管他那一套的，吃2天再说，反正我也没什么干的。这一天呢，程咬金起来晚了，揉揉眼睛一看，哟，太阳都老高了。他赶紧穿上衣服，蹬上鞋，下地干嘛呀？要上会友楼。娘，今儿我起晚了，我该上柜上了啊！说完转身要走，刚要迈门槛，老太太后边喊了一嗓子：“阿丑，你给我回来！”啊！程咬金一转身，哟，瞧他娘面沉似水。娘，怎么了？阿丑，你给我跪下。啊，程咬金想，坏了坏了，八成要糟，我今天说谎明天说谎大概要漏啊。他扑通跪下了，娘哎，我给你跪下了。前文我说过，程咬金别瞧他在外边怎么横，要说在家里头，老太太一瞪眼他真害怕。娘啊，你生气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程咬金每天从会友楼回来带了钱拿回吃的，老太太生了疑心，虽说他给尤掌柜的出过力，也不能说这个买卖就算我们家的了。老太太把隔壁卖耙子的王二叫过来，就讲程咬金对自己所说的话跟这些日子的情形一说，求王二给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王二答应了，第二天王二来了，就把程咬金卖耙子吃饭怎么把人家伙计掌柜的灶上都给打了说了一遍。人家东家来了，不但不怪罪，还要跟他交朋友。为什么要和你儿子交朋友我不知道。那我再问你，这个掌柜的在本地是怎么个人？以前他卖过私盐？王二笑了，老人家，人家多次卖过私盐呢，谁不知道他是武南庄的大财主，家里骡马成群，自己在集上开的买卖，在本地面很爱交朋友，那是人所共知啊。哦，老太太明白了，程咬金说的是瞎话，我得好好管教管教他，再不管教，哎，他又得蹲大牢了。老太太听明白，回到院子里等到天黑。天黑的时候，程咬金喝醉了，回来躺下就睡着了。老太太明白，这阵我叫也叫不醒，说也说不明白，所以等早晨老程酒劲儿过去要走，才把他叫回来，叫他跪下。老程说，妈，你为什么生气？老太太未曾说话，泪如雨下。阿丑啊，自从你爸爸死后，你7岁我带你逃难， 来到了山东，把你养大成人，不容易呀。而今你一棒子打不倒，也成个汉子了。妈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吗？娘，没有。你怎么说这个呢？那你为什么跟我说瞎话？娘，我不敢。你再说不敢，我可打你了。说着一伸手，把这扫炕的笤帚疙瘩拿起来了。你说拿这个要打程咬金都成笑话了，可是老太太就想拿这个打儿子。我问你，这个会友楼到底怎么回事？我打听明白了，你要不说实话，我今天打折你的腿。程咬金一想，今天是瞒不过了，就把打架的事儿、尤俊达怎么追着跟他交朋友以及所说的话全盘托出。老太太说，你二次又见着这个尤掌柜的没有？ 没有，我问了，都说家里忙没见着。 嗯，老太太是见过世面的人呢。孩子，不对呀，其中必有缘故。常言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他凭什么叫你白吃白喝？你别看你在外头胡打胡闹，这个事情你不懂。别看那姓尤的名着开饭馆子的东家，暗地里不一定是好人呐。你跟他交朋友，可防着中了人家圈套。你爸爸活着时候常说，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你交的都是什么人呢？ 娘啊，我也觉着不太对劲儿，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今儿个你还到那去，不过你一定要见见那个姓尤的，见到他之后把他给我领到家里，我瞧瞧，我看看他是好人是坏人。比如说我一瞧这个人能交，你就跟他往下交；我要说这个人不能交，从今儿个起他干他的，咱们干咱们的。别看咱们娘们穷，得穷个干净，去吧。 是，娘，那我走了。 就这样，程咬金出来了，来到会友楼，伙计赶紧迎出来，哟，程爷来了。 可不来了吗？不来我还死了。 哟，大伙一想，今儿个风不顺呢。程咬金一直来到三号雅座，张伙计过来，程爷，您来了。 不来怎么着？我给您打洗脸水去，甭打，不洗了。 给您沏茶， 不喝。 八成您饿了吧？我给您要菜要酒，您先吃着。 我不吃。 程爷，您今儿个心不顺，跟谁生气呀？ 哼，我谁也不跟谁生气，干脆我告诉你，我吃恶心了。赶紧找你们那个姓尤的东家来， 我有话说。哎呀，不行啊，这两天我们东家在家里有事儿来不了。 那我不管，你赶紧找去啊！看着没有，看看天，咱们以正午为期，过了午时他要不来，我就放火烧楼。 哎，您别烧，我给您找去。张三伙计出来跟二贵一说，二贵说不好，这姓程的说干啥干啥，快骑快马送信去。有人急忙奔武南庄送信，时间不大，尤俊达风似风火似火的来到会友楼。林远听程咬金喊呐，他急忙来到后堂奔雅座，启连龙来到里边，哥哥在上，小弟有礼。程咬金一看，哎呀，行啊，你来了，坐下，咱们有说的。尤俊拿落了座，哥哥，谁慢待你呢？ 没有，我问你件事儿，你不是说要登堂拜母吗？嗯，我们家也许太穷，你为什么老没去呢？ 没别的，今天你辛苦一趟，我娘要看看你。尤俊达多心眼儿，那是贼头啊，他眼珠一转就明白了啊，这种糊涂他妈老太太不糊涂。 可是我现在去，我这身穿戴，它是五福短靠啊，一看是链家，不像做买卖的非漏了不可，我怎么能搪塞过去呢？哎，有了，哥哥，这两天呐，家里事儿太忙，外头事儿也多，始终抽不出功夫，改日我必到。那不成，这就得走，你要不去，咱们这个朋友就不交了。尤俊达就怕和程咬金交不上朋友，可是他这身儿啊，这老太太一看就能看出破绽，不像做买卖的，怎么办呢？哎，有了，今天可不行，我们村南边修了一座桥，是我当着头，今天完工，我得给他们算账，开发工钱，明儿个准去。要是不去，打今儿个起，咱哥俩谁也不认谁，这还不行吗？好，那你可得准去，咱们就这么办。那好，今天咱哥俩喝会儿酒。吃饱了喝足了，尤俊达回庄子不提，单说程咬金来到家里，把经过和他母亲说了一遍。老太太说，好吧，明儿个他来我看一看。到了第二天，娘俩刚吃完早饭，就听外边车把式喊，我驾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听外边有人叭叭叭敲门，请问这是程宅吗？程咬金出来开门一看，哟，车把是赶着蓝缎子轿车，菊花青的大骡子驾辕，车上坐着两个丫鬟，尤俊达骑了一匹马，正下马拴缰绳呢。哥哥，您早饭吃了吗？ 哦，兄弟，你来了，往里请吧。 我是特意来看咱娘来了。哥俩说着往里走，程咬金一边走一边喊，娘哎，我兄弟来看你来了。这只老太太已经迎接在院子当中。娘，这就是我兄弟尤俊达。 兄弟， 这是我娘。老太太抬头一瞧，一看眼前这个人身高80盖外，中等身材，头戴平顶四愣，宝蓝色如生金，青缎子缎条缠顶，顶门镶着一块美玉，身穿宝蓝色一件通长青护领，白水袖，腰系杏黄丝绦，下边大红中衣，足蹬白袜斧子履。往脸上看，黑悠悠一张脸，黑中透紫，紫中透润，通关鼻子，四字阔口，大耳相衬，二目有神，微微有点胡须。老太太上眼下眼，左一眼右眼，这么一看，尤俊达有点发毛啊。他看看老太太，虽然鬓发洁白，衣服蓝绿，可是非常端庄，一看不是穷老太太，是啊，那是总镇的夫人呐。老太太看着尤俊达，心里琢磨，尤俊达紧走几步，溜一跪倒，伯母在上，侄儿给您磕头了。这老太太稍一沉吟，心里琢磨，这个人的穿戴倒像买卖家的大掌柜的，可是看他相貌是个武帝，看他二眸子烁烁放光，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听众朋友，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